那我们是在讲怎么在沙玛达品修行用功。那用功叫做处理障碍，处理障碍也在一切是理论叫做处理果实。不过，果实是对于五个还是六个果实障碍？其实障碍有很多。严苛的说，粒粒作业也是障碍。有。健全作业也是障碍，不如理作业也是障碍，有障碍，所以有无碍。那无碍用了《阿含经》的道理，是。好像让我们这个很有意思的别来了解为师，他们叫无盖，因为有他们，那我们看不到底。好像有湖，我们看不到湖底，因为。水有颜色，它不干净，只是好像鱼塘鱼，塘鱼跟梵文的 raga 有关系，raga 就是从 range 就是延迟。水有颜色，那我们看不到，好像我们有一杯玻璃的杯，我们看不到那个杯的底，因为水有颜色，那就是好像糖衣。那水有颜色，糖衣。是代表什么？我们的心就动，不稳定。那从我们的分析的角度来看，就是挑剔、后悔。不是，不过依照清净道论。的道理靠阿毗达摩，那怎么处理贪欲？用定，定处理贪欲。现在我们是用一切是定论。的道理，贪欲、欲，就是因为身体动有挑剔，有后悔，所以挑。憎恨。梵文、巴利文叫 pratika，就是你用力量来离开你的所缘，不是用智慧，你是用力量，你要推它用力量，这是 pratika。pratika 就是推，含就是打， 你要答对什么所愿？答对什么所愿？就是他，你就是不可以的所愿，因为不可以的所愿，你要答他，你要反对他，对不对？用力量，因为没有智慧，不能够忍耐。那怎么处理？依照阿毗达摩的道理，就是有息有息，你欢喜你的所愿，结果你反对所愿，就是什么受？就是有受心的苦。这个 pratigha 是非常危险，我们有 pratigha，因为 pratigha 我们会害怕，我们会有宇宙，我们会有担心，那些都是我们反对对象。这个心理学非常危险。那这是什么感觉？好像那个水滚，依照阿毗达摩，什么是贪欲感觉？如果我们的心发达，是好像一块肉粘在红铁，很不舒服。不过，我们没有修行的人，我们会感觉很舒服，对不对？不过粘在所有贴是好像，那个一块肉在红贴上，在很热的贴上，很不好的感觉。那个 pratigha 是什么感觉？pratigha 是好像水滚是什么感觉？是好像在我们的血里面，我们的心里面有土，就不会舒服。阿毗达摩是用这种威胁来了解那个。用 Shamatha 病的努力了解这个过程，就阿毗达摩是用那些方便，让我们了解那些无盖多么不方便，多么让我们受苦。那 这个挑剔、后悔，就是这个，有也是心不安，对不对？因为心不安，他要答对所愿，所以这个也是属于挑心挑剔。那，在无盖的情况，如果心没有调剂，那它就沉。因为我们有讲过，没有智慧的人，受不了不顾不了受，他宁愿苦受，不要不顾不了受。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苦很舒服，就是那叫masochism，他宁愿苦不受不了，不苦不乐受。 这些都是调剂。如果没有调剂，受不了，不顾不了受，那心沉就是昏沉，昏沉是好像受，好像那个水平上面有青苔，什么都看不到里面，这是昏沉的情况。如果心受不了，不顾不了受，唯智慧是很舒服，没有智慧的人很不舒服。所以调剂，如果没有调剂，那就昏沉，昏沉就是沉，心沉。那调剂后悔本来就是调剂，这是心不安的情况，这是所以心呢也有调剂，心就是调剂，所以在心里面有蓝，就是调剂，所以在水平上面有打蓝，也什么都看不到，水滴看不到。现在疑惑也是一种调剂，为什么？你不能够决定，你不能够决定。当然也有禅宗一直是讲也有好的意，不过这里是不好的意，不好的意，你不相信佛法真，你不相信，过去的无因，现在的无因，未来的无因，你不相信佛所教的缘起，你不相信，佛所教的方便，所以不能够决定，不能够决定，修，直观，所以我们有说明。只是情况好像水里面有泥土，所以什么都看不到，看不太清楚，所以不会决定，因为水有染。佛也比较那个没有染的心，好像清净的黄金，清净的环境，就是不管是所有的文化，都是代表，清净环境就是清净。我们在印度是用那个环境来调水清净，调以前中国也是用环境针灸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代表清净。那什么是那些贪欲、嗔等等烦恼？那就是你在环境里面，你家贴，你家其他的不是清净的净，那环境也变成你混在一起，那环境也变成不清净，所以需要智慧才能够调那个环境重复清净。佛也是 比较那个小马达坪的员工跟那个环境讲，跟他调环境情景，只有第四场景能够环境能够完全清净，不然都有加一些铁等等其他的金。让环境不清洁，所以我们可以比较这个什么大片的国家，这些都非常好，跟环境讲，调啊，是用很多方便调它的资料清洁，它加热再放在水，再加热再放。再说等等，一直到能够清，就是好像我们有说明，修行人如果心诚，他是用具象；如果心骄，他是用志向；如果心平等，他要知道怎么用色相。这样，它渐渐好像，那个环境讲调它的资料，它的资料是什么？它的资料就是心。在佛教里面，定学也叫心学。就是不容易了解，北传佛教推拿不一定，南传佛教解释只是代表有分心，北传佛教代表。如来藏，不管怎么我们解释，在定里面，在定经律，在那个观经律，心变成清净，不过还是会有维系的难。那修行的作用就是。用，正念、认知，那些人静静跟多多喘息，来调心平静，这样才能够那个环境的品质才能够真的出来，所以，小马达的磨练就是让那个环境新的环境的品质很明显，没有小马达，那它不会明显。那一切是理论，说明这个过程靠处理果实。这个果实在修行的过程，变成越来越微细，处理最粗的果实就是懈怠，因为有懈怠，所以。我们是用粒粒的作业，不用一念力在所缘上，结果没有什么满意在我们所做的事情，所以很容易没有信心，没有发意。 没有努力，那怎么进安慧出来？所以需要我们有说明，需要闻所成智慧，思所成智慧，是为初衷是空，静安是乐。那这样在静安能够出来，有静安就没有懈怠，没有静安其实有懈怠，这个不容易了解。那，没有静安心，因为不够用一念力，不够用一念，这是第二个故事。我们如果心太粗鲁，我们看不到，所以，不用料想，我们有一念力，我们看不到，所以有料想，所以能够生解方心在所缘想，所以能够处理第二国事。第二国事就是十年，十年不见，因为我们的修行开始有一念力，真念。那这样在如果真念变成明心，这样在真知能够处理烦恼。如果真念不明心，真知没有力量，真知的力量的所依就是真言。真言我们有说，你心虽然还是会动一点点，动一点点，所以其他的所缘不会干扰，所以我们能够。我们的专注力有力量，如果专注力没有力量，那我们的心跑来跑去不会问题，那这是代表没有意念力，有意念力可以了解烦恼。分别我们有说明，想法跟不想法。其实，不想法可以归纳为烦恼，想法就是会归纳为要能够处理那些烦恼。那心有真智力智慧，他才能够分别很清楚那些烦恼。所以一定要了解，心没有智慧，那烦恼的感觉完全不一样，因为心没有真念。心有智慧，那烦恼的感觉完全不一样，因为心有真念。这个是差字，没有真念有真念，没有真有真念可以修如理作为，没有真念无法修足如理作为。所以不能够用适合的作意、神界作意，还是真实作意，在所缘上处理烦恼。 是这个国情非常危险，一定要用智慧面对烦恼，不用智慧面对烦恼，心乱。心乱，它是用力力作为，它是用力力作为，它不快乐，它不快乐，所以增加它的不安。结果，他就找没有智慧的方便啊。现在多半人就是这样，找没有智慧的方便来，压迫这个不安。佛教是说明很清楚，就是工作太多还是。喝酒还是那一吃那些，然后还是很多很多种方便来处理这个不安。不安就是调剂的情况，调剂的情况就是心散乱的情况。结果，我们有些为菩萨，菩萨道跟声闻道的不一样，来了解他们的不一样，这也只是概念而已，不要想是这样。不过是给你一些方便来了解声闻的修行的过程，跟菩萨的修行的过程都不一样。不是说所有的声闻都要压迫烦恼，所有的菩萨都要了解这方面。不过还是要了解这个道理，菩萨对面烦恼。他不要避免烦恼，他要了解烦恼。为什么？因他的理想就是因专注于还是人因专注于？在人因的专注于，不需要处理什么。所以他多读，他就乐三昧，乐什么的，不乐涅槃，因为他要连续不断的修这个因专注于人因专注，所以声闻。平常如果他要快快解脱，那他只管修定来修，能够修观，尽快处理这个轮回的苦，他没有别的目标。不是说所有的声闻是这样，其实现在多半声闻还是修波罗蜜一样，不过。我们还是要了解他们的不一样，所以，一切是不用去讲那些道理。这个道理还是非常重要的，了解一切是不用的菩萨地，一切是不用的菩萨地都是靠那些道理。不过这个道理就是。不是那么坚定，那你有 智慧，你的认知有力量，你才能够处理烦恼。什么烦恼？无盖，所以我们有讲过，可以归纳为心条还是心尘。如果你没有智慧，虽然他们调，他们沉，你看不到很清楚。你有智慧，你才能够看，你才能够看很清楚。所以修行的目标是让你用智慧对面烦恼。其实轮回。这个越来越危险，因为轮回都是在烦恼里面。不过有修心，所以烦恼变成比较危险。危险就是有，不过不会继续很长的时间，因为有寂静的习惯，没有寂静的习惯，那。烦恼会继续很长的时间。如果有开悟，那应该不会。不过开悟以后还是有烦恼，修禅定以后还是有烦恼。而且那些烦恼虽然不继续长的时间，会出现很有力量，很有力量，哎，一下去不见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有能力用真知面对它们，真知是靠意念力。所以，像有开悟的人，多修定的人，完全没有烦恼，这是误会。他的烦恼很有力量，因为他的心很敏感。不过不能够继续长的时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习惯用真知面对烦恼。所以那个条出现还是尘出现，他就要翻译，因为他习惯用智慧面对那些情况。不过条如果。有因缘得别，不适合，那他的心还会跳，他的心，还会沉。不过，他已经习惯用真知面对烦恼，所以他是用那些烦恼来学法。这是菩萨道，练很有力量的烦恼，菩萨可以用来学法。那不一样是在这里，声闻他不要有力量的烦恼，菩萨不一定避免有力量的烦恼，你们参考。本身故事，菩萨不把面对不可思议的，让人终生起很厉害的烦恼起来，他不要避免那些情况。 他要学用他们来培养智慧，面对烦恼，所以他能够度众生。因为众生都是在烦恼，佛他有慈悲，度他们。来度他们，他是用声闻道，他是用度觉道，他是用菩萨道，所以因缘什么道都好，什么法门都好，只是然不然没有无明的由衷。好像我们继续在烦恼里面，用不继续在烦恼里面，不是处理烦恼，完全处理烦恼，就是用智慧处理烦恼，用智慧面对烦恼，因为依照佛法，烦恼的因缘就是无明，我们众生在无明，所以只有明能够让我们众生处理烦恼。不过，完全处理烦恼是很长的过程。那。所以，依照一切是理论，这是很深的道理。我们有真知，在我们能够用智慧面对烦恼，所以我们能够上到比较高的性质，有静安的性质。如果我们没有智慧面对烦恼，我们不能够得到静安的心处，有发达的静安的心处，有发达的静安的心处里面，我们再可以用维系的方便处理烦恼。依照我们的因缘，那些因缘，就是一切是的轮次说明，考五种金星。所缘五种三巧所缘，那依照一切是比如那个金星所缘是，好像药，我们生病，因为我们有生病，所以我们是不合理的。健康的人是合理的，健康的心是合理的，不健康的心是不合理的，所以他需要药。这个药就是五种精神，是这个药在我们能够处理不正行为，因为不正行为。我们无法深入直观的过程，解脱我们的心，解决心的秘密。心的秘密，其实心本来清净，就是 般若波罗蜜所讲的道理，涅槃是自然的境界。因为我们生病，我们是在不自然的情况，这是般若波罗蜜的道理。我们不知道自然，不知道健康，所以我们需要药。那佛就开放。五种进行，我们有贪欲，有欲，那需要什么药？先需要我了解这个贪欲依依从哪里来，这是第一步。依照佛教，它是从因为我们执着有习气，执着可依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执着可依的时候，我们执着。可以的时候的所愿，这个所愿不一定是可以的，为别人可能这是很主观的，所以不合理，这是很主观的。不过我们以为是客观的。同样的所愿，我们最喜欢的所愿会变成我们所最讨厌的所愿。我们都有做那些经验，对不对？因为执着很厉害，所以讨厌很厉害。讨厌很厉害，因为执着很厉害。轮回就是靠这个道理，这叫做无明。那我们的贪欲，是因为我们执着可以的时候，执着可以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要接受。我们以为这个所愿是我说，是属于我。这个可以的时候的对象，这是法，没有有佛说明，没有佛说明，这是这样。因为我们执着，所以我们担心，所以我们会害怕，因为我们执着。法句经有一个颂：Beato jayate soko, beato jayate bhayam, beato vipamutasa nati soko nati bhayam。如果我们执着可爱的，那我们一定会担心，我们一定会害怕；不执着可爱的，那没有担心，没有害怕。法句经是这样说明：不是说可爱的不是可爱的，不可爱的不是不可爱的，不过执着可爱的， 发脾气管你不可爱的，所以心乱。那怎么第一了解这个道理？所以我们执着可爱的说，因为我们一直继续思维可爱的，我们所以为是很可爱的所以，我们要接受它。佛教有很好的名称，执手无悲谛。我们要从靠近抓它，这个叫无悲谛。那结果，我们就 frustrated。心不满意，因为无法抓住他，他有他的道理，我们有我们的道理，他的道理跟我们的道理不相应，他不要被接受。那所以怎么处理？用什么药？那？注意我们说，不会接受的所有，我们说不会，执着的所有。那这样，这是佛所开的呀。所以，调柔，处理。完全处理还是要去管，如果处理这个痰液要注意，我们说没有习惯接收的所有湿地，我们不要。那些身体的不重要的部分我们不要，不过全身体我们很要。不过一个部分我们不要，血我们不要，尿我们不要，粪我们不要，骨头我们不要。不过都在一起我们很要，这是很不合理的。那开药。那个一切是理论分析非常微细，那个不尽管有很大的范围，跟清净道论不太一样。清净道论有两种不尽管，没有其他的，就是有事不尽管跟无事不尽管，有事不尽管。就是先第的32还是36被称佛教的部分，这不是重要，不是生理学让你眼里在先第二的方便而已，还是四谛，没有别的，参考一切是谛论，在思维我们说不要执着的所缘，不要执着。的所缘有好多，有一阶。如果我们了解它的不方便了，我们不要接受它。还有很多，无常也是。有苦恼，有下列就是一阶， 有关待，有烦恼，烦恼也是不净观，还有疏坏，就是无趣也是不净观，所以六个所缘。我们现在不要分析很详细，不然我们讲不完。还有很多应该学。那反正这个一切是谛论的德书，那个不净观的范围变成非常广。那现在。因为我们有谈一，我们要接受可以的所缘，自然，如果我们要接受可以的所缘，我们要推不可以的所缘，所有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。所有的烦恼、昏沉、调剂，也可以归纳这个两个情形。一切是谛论，是用调剂跟嗔。不过我们也可以用调剂跟嗔，是因为要不要。结果，也可以归纳五盖为那个贪欲的倾向，还是嗔痴倾向。那什么是注意我们的心里面注意可爱的所缘？可爱的所注意可爱的所缘，依照佛法，我们所以做要的所缘，有情所注意喜欢的所缘，就是没有烦恼的爱。这个没有烦恼的爱叫做慈，汉译的佛教的名称很有意思。平常爱是我们所注意喜欢的所缘。在佛教里面，爱是烦恼，就是叫做贪欲。爱就是贪欲。不过平常爱没有这个意思。不过它有这个意思，因为执着。那。不执着，爱就是慈。为什么？慈的意思就是 friendship，友谊。真的朋友是什么朋友？他要帮我们吗？他不想自己，他想他，他要利益他。不是利益自己，利益他，只是朋友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亲近的爱，在家里面，如交友人，人跟这个词有 是，其实是东，可以说是东一词。人就是亲近的爱。如果在家庭有人有吃，那这个家庭就会没有矛盾。如果在社会有吃有人，那这个社会会有和谐，对不对？儒教义就是讲这个道理。所以，真的唯有智慧的人，最可爱的所愿就是没有烦恼的爱。大家都要，因为我们不了解没有烦恼的爱，所以我们在烦恼。是，其实是很简单。不了解没有烦恼的爱就是烦恼，就是贪欲。那下个药我开什么药方为有傲慢的人，傲慢，自傲，这个也从心理学的佛教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这个也是贪欲的结果。因为贪欲所以傲慢，如果没有贪欲，不可能会有傲慢。所以其实所有的烦恼跟贪欲尘有关系。他们就是无明的最明显的表达。那傲慢要是为什么？要是为戒，他都戒。为什么？因为思维界看不到我，因为我们不思维界，所以一直在我里面。界没有我，那我们有讲过中心啊，第一步在修行的过程是中心，中心的动一次也叫做解。你有中心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了解处理的对象是什么，就是我。在解里面没有我。地界没有我，水界没有我，火界没有我，风界没有我，虚空界没有我，色界没有我。那你的傲慢是从哪里来的？从无慧来的。你的思维错了，所以佛开药就是六解， 在六街找不到什么能够变成傲慢的所言，因为你不是为六街，你是为我，所以你有傲慢。那今天大概到这里为止，明天我们继续将佛所开的药来处理我们的血清，也上翘所缘，上翘所缘就是直接攻击我，这个是不直接攻击我，上翘所缘是直接攻击我，两个依照一切是地龙的道理，两个静心的所缘跟上翘所缘，我们可以用修直观的过程。如果我们的修行进步可以合起来，不管依照一切是地龙的道理，不管我们是修声闻道还是菩萨道，这是我们的修行的基础。如果我们没有减少我们的邪心，也没有攻击我们的我概念，那哪里可以入直观的过程？没有这个智慧 ，OK， 那就现在到这里为止。我们打坐半个小时，然后回想昨天，我们有先回想再打坐，今天是正确，先打坐再回想，那今天就变成到那么多，那明天依照我的了解，我们上午没有，两点钟再开始，所以明天跟后天，对不对？大后天，明天跟大后天啊，没有错，就是明天是28号跟30号，29号没有自己用功，所以做叫正常。OK， 那就这样。